想和你聊一聊天，很想看看你温柔的容颜，多想听你说自己并没有变，很想看我们从前的照片，多想和你再贴近一点。你现在的心是靠在谁的身边？是你变了吗？我的影子像我的人好傻。是你变了吗？我已经跟不上你的步伐。是你变了吗？对你的感觉应该停止吧，已经不明白你的想法，已经不再看见你眼中的牵挂。柔的容颜，努力说服自己你没有变，很想看我们从前的照片，多想和你再接近一点。你现在的他是否真意重新说愿？是你变了吗？我的影子像我的人好傻。是你变了吗？我已经跟不上你的步伐。哦，是你变了啊，对你的感觉应该停止吧，已经不明白你的想法，已经不再看见你眼中的牵挂。